对坐鼠来宝这个段子也很有意思，是两个演员都坐在椅子上，现编现唱鼠来宝，比的就是谁能把对方先唱站起来。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同手本刘磊表演的对坐鼠来宝片段。 哎，小伙子，你来听 哦， 你当个演员也不行，皮包骨头赛人灯，枣核的脑袋小眼睛， 这也娶媳妇了， 管什么用啊？您呀，两条腿走路有毛病， 咱这是标准腿， 罗圈腿， 运动员的腿， 没听说过。走两步瞧瞧， 瞧瞧， 走， 学着点， 起， 长点能耐， 来。哎， 目前不会走道， 他也留神了。 哎，小伙子，你听我说，动这个你还差得多。你当个演员不够格，那个八荣八耻什么内容你都不懂得。你又馋又笨又懒惰，你早晨10:30你才起被窝，不漱口，不洗脸，不上班，不干活，光知道抽烟打酒喝，对吗？ 谁说的？ 啊，你对象亲口跟我说的。说你晚上懒得睡，早上懒得起，身上的泥儿足有一大车，你自己没事拿手搓的， 脏不脏？你 臭嘴臭脚臭嘎子窝，大鼻等一流就过河。你抽烟一天15盒，你喝酒一喝4瓶多，喝醉了在家耍酒喝，在人家床上就把灯头遮，拿火柴点被窝，你抱着痰桶往上泼。 别唱歌， 提着消防队救火还开着消防车，你又哭又骂撒大泼，嘴里还把胡话说，踹孩子打老婆，摔了碗砸了锅，管你媳妇叫大姐，管你爸爸叫大哥， 管你爸爸叫大哥。 站起来了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同手本刘磊表演的对坐鼠来宝，和马志明、黄宗民表演的鼠来宝一样，他们用的伴奏乐器都是竹板。其实鼠来宝的伴奏乐器并不仅仅是快板，像高粱杆、前板、牛胯骨、三块板、三个板、开出板等都可以作为鼠来宝的伴奏乐器。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孟欣演唱的牛骨鼠来宝京城风俗迎春图片段。 山东那个小伙啊，叫爱较劲儿，闲来没事逛庙会，1.80米的大高个儿，五官长得真有趣儿，那眼睛好像黄豆粒儿，鼻子好像倒蒜棍儿，耳朵好像沙帽翅儿，大嘴一撇像个门缝儿，闲来没事啊为解闷儿，他们大人呢花钱买了个扑扑袋儿。那那位说呀，什么叫这扑扑袋儿啊？这是老北京啊小孩玩的老玩意儿，玻璃瓶啊玻璃嘴儿，玩它全得倒吹气儿，那么一吹气儿一吸气儿，就跟那个小小的拨浪鼓一个味儿。这是老北京那小孩玩的老玩意儿，他那么大人呢，38、9岁，他为解闷儿，花30块钱买了个扑扑袋儿。您看他一边走啊一边吹，扑噔扑噔叫上了劲儿。您看他努着黄豆粒儿，送着捣蒜棍儿，支了沙帽扇儿，等着大门缝儿，卯足了劲头一口气儿，纸盆儿啊！您再看这扑扑袋儿，当时变成望远镜了啊！那么这下气坏了爱较劲儿，您想啊，30块钱吹口气儿，您看他结果结果黄豆粒儿，动的捣蒜棍儿，他的这沙帽扇儿，他的撇的大门缝儿，嘟嘟囔囔骂一阵儿，这个口音还是山东味儿，假冒伪劣净蒙事。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孟欣演唱的牛骨鼠来宝京城风俗迎春图片段。鼠来宝这种艺术形式要求表演者一定要具备三快的条件，所谓的三快就是眼快、心快和嘴快。眼快就是要及时发现目标，心快是迅速组织语言做到合辙押韵，嘴快就是要脱口而出，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好了，聊到这儿呢，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金海心的听见。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世界越在我的肩上落叶，我总是越想让微笑看起来像晴雨。